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上来讲这个四难罗汉，身口意这个第四誓愿，上面讲到这个文殊实力是法华经，于无量果中乃至名字不可得闻，何况得见受持度诵。这是赞叹此法华经啊，难逢难遇，于无量果中名字尚不可得闻，何况受持度诵。这是旧法料叹，这个赞叹的文字呢不多，就这么几句话。下边要辟广叹，再举个譬喻，这个譬喻就是叹法华经。这个要譬喻它呢，就是个与诸不与诸，这下文呢这个譬喻说得很清楚啊。随文度道就清楚了啊，这文殊实力譬如强力转轮圣王，欲以威势降服诸国，而诸小王不顺其命。我把这个啊这一段呢念下去啊。是转轮王起种种兵而王讨伐，王见兵众战有功者，即大欢喜，虽供赏赐，贺于田者，聚落诚意，贺于衣服延伸之具，贺于种种珍宝，或者金银琉璃，撤去玛瑙，善护虎步，象马车乘，奴婢人民，为借众明主不予与之，所以者何？杜王顶上有此一珠，若一与之，王诸眷属必大惊怪。要辟广叹，一个是不与珠，第二呢是与珠。不与珠有立辟有法合，这个立辟当中啊有五小段。第一是威服诸国，第二小王不顺，第三骑兵逃汉，第四游宫喜事，第五为不与诸。刚才念的这个段啊，先是威服诸国，这个文殊实力譬如强力转轮圣王，那么这是譬喻，转轮圣王譬喻如来啊，如来是法王，譬如如来教化世间，这个转轮的圣王王于诸国，就是欲威势，转轮圣王有威势的，转轮圣王有七宝，特别那个轮，那个轮宝，如果真正的转轮圣王将要灌顶受转轮圣王的位的时间， 啊，那个轮宝啊，啊，它自然而至，从天中来。转轮圣王嘛，有四种：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那个转轮圣王为什么还有等级？有等级。那个转轮圣王的威势，他那个威势，人家闻到他的名字就降服了，闻到名字就降服。这是金轮王。那么底下这个银轮王呢？啊，他也降服诸国，但是降服的威势呢，没有金轮王高啊大。他要亲临，嗯，但是亲临呢，就是人到了，啊，这诸国不服啊。你要是要人家降服，要人家，这个敬服你。但文明不行，要看着你这个人，他就屈服了。那个到了铜轮王呢，人道不行，你这个兵马都要到，啊，这阵势摆下来，啊，这个就要费功，就要下功夫，费功夫了，啊。那个铁轮王呢，这个更加不行了，那要真枪实刀的跟他干，把他打败他，这就降服。你看看这个王的人的这个威德啊，就是这样。那个金轮王听到他的名字啊，就信服了啊，俯首帖耳的，年年送贡，进岁岁来朝，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这个降服诸国啊，转轮圣王讲降服诸国的世界上的人王嘛，佛是法王，你什么为果呢？无因，十二入，十八界，就是生死之果。而诸小王不顺其命，小王譬于见奈等诸烦恼魔啊，即是寇盗。所谓临终王，临终王，没有得到无漏啊，没有得到无漏，他这个就这个见奈两个得不到调伏，不顺其命啊。见就是见贺，奈呢就是思贺啊，小王不顺其命怎么办？是转轮王起种种病而亡逃荒，因为这是譬喻，譬喻如来为诸法王，那么讨伐烦恼，烦恼是贼，怎么讨伐呢？不是打仗啊，这譬喻，降服烦恼与烦恼魔战，也等于战斗一样。用界定会，啊，介入肩甲，定入营垒，会入利剑。现在不谈这个甲了，过去打仗就是穿盔戴甲，啊，防御兵刃的，啊。这譬如戒，防非止恶；定呢，如营垒啊。你这过去打仗还要南营扎寨呢，要是粘不好，夜里想来偷袭，那么麻烦。譬如定啊，汇入利剑，其弦中方便为前军。虚多缓，斯多罕，这个方法呢为次军， 阿罗汉阿罗汉中的方法为后觉，看这个，所破的呢就是三毒，三毒就是贪嗔痴，啊，三毒等分，贪嗔痴还有个等分，四烦四根本烦恼。 八万四千之扣道，料说四等分，光说呢就有八万四千烦恼，能破的是八万四千的法门，那个法门呢，就像是官兵一样啊，讨伐。 王见兵众，占有功者，即大欢喜，随公赏赐，贺于田者，俱乐成意，贺于衣服、延伸之具，贺于种种珍宝、金银、琉璃。 车驱马脑，山虎虎步，相马车乘奴婢人民。作战有功，嗯，这个作战有功啊，就像我们用功一样，用功也是跟作战一样的，啊，跟那个烦恼作战，啊，跟妄想作战，啊，有功就有赏，嗯，那个赏呢？ 这个也有胜，也有劣，有多有少。田，譬如禅定；这，譬如解脱；聚乐，譬如出果；二果，成意，这个意呢，譬如三果；成，譬如涅槃，涅槃成，啊，就是第四果。修道的人，啊。 贺正出果二果，贺正三果，贺正四果就是正涅槃果，啊，这都是作战有功，啊，所以这个收获呢，有多有少，啊，衣服譬如残忍善法，延伸之具譬一切诸道善法，种种七宝。 譬如七颗无漏道品，啊，这种种七宝，种种珍宝，那就种种七宝。譬如三十七道品，相马车乘，譬如二乘的尽智即五生智，二乘啊，正二乘之果，啊。 如象，如马，象车马车，啊，这个二乘，譬如尽智五生智，奴婢，譬如沈通，人面，譬如有漏善法，这是作战有功，啊。第五，为不与诸，什么都给，啊，作战有功嘛。 为不与诸，为界中明珠不亦与之，啊！所以者何？杜王鼎上有此一珠，若以与之，王珠眷属必大精怪。这是第五呢，为不与诸，有。 出分段之机，这个激发呢，啊，这个名叫小功勋；有出变异生死之机，这个激发呢，谓之大功勋。若没有大功勋，护持戒诸，则眷属精怪，啊。 这譬喻众生大乘的根基没有发，没有发大乘根基，你要给他说大乘法，就是说这个《法华经》，不然说此经，不为二乘一合，即菩萨一经观啊，上来讲这个方便品开权显实的时候啊，举这个譬喻，不为不与诸，若与之，这王诸眷属必大惊怪。底下呢，上边是举譬啊，我们这顺带着呢，就这个譬来说说，就这个嘛。底下是法合，法合亦有五啊。第一，和微乎诸国，至第五，和微不与诸。是文殊实力如来亦复如是，以禅定智慧力得法果度王于三界。禅定智慧力得法国土啊，禅定是慈忍形成，福德庄严是解脱形成，智慧是空作形成，智慧庄严是薄弱，这个禅定是慈忍形成，福德庄严是解脱德，智慧是空作形成，智慧庄严是般若的，以此二修而显一性。这个二修呢，就是智慧福德啊，这个一性就是法身啊，法身要有智慧福德而为之庄严，是和上边的转轮圣王随是王印。什么叫王印呢？啊，这个王他也是代代相承的啊，一代传一代的王印。你看这个果王，做果王，做果王他也代代相承的，传什么东西呢？就传那个宝印啊，像那个玉玺一样，宝印。又有强力而得登极，故焉得法国土。其实正欲常寂光净土，王于三界。这个三界，不是我们这欲界、舍不界、无舍界。方便有余度，十报庄严度，凡圣同居度，这个三途，和上边的欲为是相复诸国，这个诸国呢，就指这个三度为诸国啊。这个三度令三途的众生断三合，出二死，顺法性。而诸魔王不肯顺服，这个魔王啊，这个魔王不是三界欲界顶天那个魔王，同居三界则有见奈魔王方便三界，则有尘沙魔王；十报三界，则有无名魔王。皆不顺法性，啊，所以说是尔诸魔王不肯顺服。 这三界之内方便有余，持报庄严啊，繁盛同居，这个三界就三鹤来讲，见鹤、奈鹤、尘沙鹤、无名鹤啊，都不顺法性。三鹤起兵讨伐，如来贤圣诸将与之共战，即是七贤前军，他不是说的吗？乃至于四国的后军与界内的见奈烦恼作战，其有功者心意欢喜，于四诸中为所诸经，令其行悦，赐以禅定解脱无漏根的诸法之财，又复赐于涅槃之场，焉得灭度，引导其心，令解欢喜。有功就有赏啊，这个赏是有期限的。啊，有期限的啊，禅定解脱无漏根力诸法之财，还似于涅槃之场，焉得灭度，这是有功。就是不给这个诸啊，为不与诸而不为说，是《法华经》，这就合着不为不与诸。诸障虽除，五住之障，界内的烦恼虽然除掉了，但是呢，他这个大乘的善根，就是大乘的根基，还没有发，还没有泯发。所以说这障住虽除，大计未发，故不为说。这不与诸底下呢，与诸辟啊，亦有利辟，亦有法合。文殊实力如转轮王，建筑丙中有大功者，上来说是有功啊，那个功不是大功，功是有的，不大啊。心甚欢喜啊，一次难信之主，久在界中不忘与人，而今与之。过去这个王者把这个宝珠看在什么地方呢？看在这个界中。这个界呀，界是什么东西啊？现在人就没有了啊，现在没人没这个界。界这就是那个法界啊。如果说女同志们梳着那个卷儿啊，过去男同志也有那个界呢，因为男同志们都有辫子啊，这个辫子绕起来摆在头上呢，那就会是戒。因为呢，在这头顶上，他把这个宝珠呢看得非常尊贵，就摆在这个戒中啊，不忘而敬于人。如意宝珠，原名的如意宝珠网，而且是珠网啊，辟中道实质，体具万德啊。这个圆明如意，圆呢就是法身，这个法身德啊，明即是般若德。如意能够与宝，与宝即是解脱德啊。这个三德密藏是基国之首宗啊，所以再往顶上，出王以降王以下啊，从来未闻未见 不明难信，实为权所引，故愿久在戒中解戒，即是开权，余诸就是显实。如来亦复如是，以三界中为大法王，以法教化一切众生，现贤圣君，就是上来说是四果啊，与五阴魔、烦恼魔、死魔，他这个里向呢就是没有那个天魔啊，那个魔王婆熏呐、啊，共战，有大功勋，灭三毒，出三界，破魔网，尔时如来亦大欢喜，此法华经能令众生治一切智，一切世间多远难信，先所未说，而今说之。啊，这是在讲这个用这个法和，知苦坏这个阴魔，断际是离烦恼魔，正灭是离死魔，修道坏天子魔。此中呢是要小乘根人呢破界内的四魔而言，然而小乘人修除世道，但以天魔不能为障，故愿坏天子魔，其实呢未能降服天魔啊。都是这个就是讲了，上来讲他这个讲，其实未能降服天魔，这个降服天魔是什么人降服的呢？啊，小乘人虽然是修除世道，修除世道只是天魔不能够做障碍，但是你不能够降服他。啊，这个降这个天魔，就是魔王普熏呐、啊，什么人降服的呢？那是释迦牟尼佛。只有佛啊现八相成道，那个有一个降魔，是现降佛天门天魔。所以今天，所以此中说与五阴魔、烦恼魔、死魔共战，他没有说与天魔共战。灭三毒，出三界，即是分断功成。底下又云：有大功勋，破魔网，即是大乘激发。啊，大乘激发，大乘激发，所以如来甚大欢喜，而说啊，此难信之妙经。文殊师利，此法华经是诸如来第一之说，于诸法中最为甚深，末后似雨，如彼强力之王，久护明珠，今乃与之。文殊师利，此法华经诸佛如来秘密之大，于诸经中最在其上，长夜守护，不忘宣说，始于今日，乃与汝等而复演之。这佛告文殊师利啊，这个《法华经》是如来的第一之说，于诸经法中最为甚深啊。 幕后是雨，就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余年久默施药，长夜守护不忘宣说，始于今日呢，今日就是在法华会上啊，为汝等说的。下边二十四段也重现此意，而说戒言昌心忍辱哀悯一切，乃能言说佛说赞经。这个地方呢是偈颂，偈颂也有诵这个行法，诵这个叹经，初中二，初是抄诵行程，第二追诵行法。上面总名行程，今呢诵别显，常行忍入凯，这是诵助如来一乘，哀悯一切，哀悯一切，这是诵入如来世乘，哀悯就是大慈大悲，乃能言说佛说赞经，就是演说，就是诵坐坐行程，诵这个三轨行程。底下呢追诵行法三，初诵誓愿所愿之境，二诵起誓愿之由，三诵正立誓愿。后末世时持此经者，瑜伽出家，即非菩萨，应生慈悲。这是第一，诵誓愿所愿之由。誓愿所愿之由，誓愿，我们上面讲的这个誓愿安乐汉，这个誓愿以什么为境呢？就是以十法界为境的，在家出家非菩萨人，形成十法界。这十法界是誓愿之境，我们这个立四弘誓愿也是以十法界为境的，众生无边誓愿等啊。第二起誓愿之由，四当不闻不信不解誓经，则为大师。第三诵正立誓愿，我得佛道以诸方便，未说此经令住其中。底下呢诵叹经，赞诵药辟广叹，不诵旧法料叹，有长文两辟两合，今初总诵两辟，第二总诵两合，初诵总诵两辟。譬如强力转龙之王，兵战有功，赏赐诸物，象马车乘延伸之具，记住田者聚落诚意，贺与衣服种种珍宝，奴婢财物欢喜似雨，如有强健，如有勇健，能为难事，王杰界中明主四之。第二呢诵总两合，如来一耳为诸法王，忍入大力智慧宝藏，以大慈悲如法化世，见一切人受诸苦恼，欲求解脱，于诸魔障，为是众生说种种法， 以大方便说此诸经，既知众上得其利矣，幕后乃为说是法华，如往解戒明珠与之，此经为尊，众经中上，我常守护，不忘开示，寻正事事为汝等说。这就是说一位僧说，说是为智故，仅正视其实，决定说大乘。底下呢是总领行程，行程直下。我灭度后，求福道者，欲得安言，言说思经，应当勤尽如是四法。这个四法，就是上面所说的四难罗汉。度世经者，常无忧恼，又无病痛，言舌先不。常无忧恼，是转现报之心；又无病痛等呢，这是转现报之舌。不生贫穷，必见丑陋。这底下呢是业障转生报，乐业之因，乃感乐果。吃惊则不作贫贱业，所以不生必漏处。第三是烦恼障转，转后报。他这个转三报，第一是报障转现报，第二呢是业障转生报，第三是烦恼障转后报。众生要见如目圣贤，天主童子一位给即使。这是第三烦恼障转后报。初贪障转，二嗔障转，三痴障转。这是第一呢是贪障转，多贪诱者则人忽慢，又复障生梵天，今贪诱障转，故众生静默，天童给使。第二呢是嗔障转，这个贪障转、嗔障转、痴障转都是由于度世经者，就是受持度诵此法华经者功德利益。嗔障转，这是因转，内因转则外报转，刀杖不加，毒不能害，若人讷骂，口则必塞，游行无畏，入狮子王。舌嗔则内出刀剑，入阵则外刃不伤。在这个佛法当中所以说这个罗汉为果，菩萨为因，不在这个因，他就为了这个果，如是因如是果。第三呢是持障转，贪嗔痴智慧光明如日之照。这是命这个三烦恼障转，底下总命一切烦恼障转有四。除梦入实信相似位，这第四 梦入妙角究竟位。这安乐恨既是如来之行，所以弘经者预表过程啊，当知弘经之功其力不小啊。又百千万里解释显在一念梦中，用表妙法不可思议，一中无量，无量中一，事相现前，后当克果。和这个一生弘经功超累劫，从中这个看到啊，你看这个做梦啊，哎，我们这个凡夫具足烦恼，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做梦，那是不奇怪的。你看人家这没得梦，要到什么时候没得梦呢？那此中就说得很清楚啊。若遇梦中但见妙事，见诸如来作狮子座，诸比丘众围绕说法，又见龙神卧修罗等数入横沙，恭敬合掌，自见其身，二位说法。上来四句是闻，是这个见乎闻法，表上求佛道。下边有六句呢，就是为龙神等说法，表下化众生。于梦中但见妙事，见诸如来作狮子座啊。我看一般来说这个梦还梦不到呢，梦得到吧？你看看这个做梦啊，这个做梦梦从哪来的呢？啊，那也是梦，也是心造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你的功恨修道到了这种程度了，你比如你一天到晚的净想世间上的这个五欲六尘的事情，怎么能够在梦中见诸如来做狮子座呢？啊，对吧？那不相应啊。这是梦中所见的这个现象。这个现象什么人梦到呢？是实性相似位啊，实性相似位，原叫实性位啊。这个实性位像天台家的那个南药大师，这智者大师的师父，智者大师是五品官恨位啊，像南药大师啊，在那个时候，南药大师的这个当世之中，也恐怕就那么一个人啊，世间上有那么一个人啊。底下呢，第二梦呢，梦到初住见到位。初住，你看这个梦啊，这个梦都不是一般的梦，哎，不是我们这凡夫颠倒梦想这个梦啊，梦不到的，梦得到啊。他到相似位了，相似位是什么人呢？破见思烦恼啊，见思烦恼都破了，还有梦呢？人家说有，现在有人说我这功夫已经没得梦了。我不像你那没有什么梦啊，没得梦了。底下呢，梦初住见到位，初住就是破一片无明，正一份法身啊，这种位子 啊，这个出诸位，出发心的诸，啊，啊，名字看起来呢是很简单，出诸嘛，啊，这个出诸嘛，啊，那个位置就高了。嗯，见道，这个见道呢不是小乘的见道，是见实相中道这个道。啊，又见诸佛，这个又见诸佛呢是从上边这个若欲梦中这个文字中呢贯穿下来的。若欲梦中又见诸佛神像金舍，放无量光照于一切，以梵音声言说诸法，佛为四众说无上法，现身处中，合掌赞佛，闻法欢喜，而为供养得陀罗尼，正不退位，正不退之。佛知其心，神入佛道，即为受记，称最上最正脚。汝善男子，当于来世得无量智，福之大道，国土严实广大无比，亦有四众合掌听法。你看这个初住位啊，他也有梦啊，他又有梦啊。无记子六记送送到这个分正位，怎么讲的？赫尔心开悟，沾染一切通，不是的啊，这个赫尔心开悟，沾染一切通，穷远犹未尽，上见月朦胧，那就是梦啊。他没有能够到达大脚朗然，正到初住位以后，他有41品的无明还没有破呢，啊，既有41品无明没破，啊，从佛的大脚来讲，那这是梦，啊，那他那个梦跟我们这个凡夫梦就不一样，啊，进入初住位。你看他在梦中见呢，能够见到诸佛身相金舍，放无量光，啊，那他这个心，初住位的这个心就是光明的，啊，光明的。从理上讲，他证的这个中道实相之理，跟佛是一样，但是有浅深不同。理无浅深，智有浅深，啊，放无量光照于一切，这在梦中都见到的啊，啊，以梵音声言说诸法，他不但见到是佛的梦中，不但是梦中见到佛放光，还听到佛说法。这为四众说无上法，见身处中，就是他本身也在这个佛的无量光的照耀之中，也听到法，闻法欢喜，而为供养，得陀罗尼，正不退智，福之起心，深入佛道，啊，就像舍利弗在法华会上开宣显示，啊，入佛之见，啊，佛不给他受记的吗？啊，即为受记成罪正脚。这汝善男子，当于来世得无量智，无量智就是佛的智慧，福之大道，啊，国土严净广大无比，亦有四众合掌听法。见身处中，就是表入欲入实，啊，闻法欢喜，表悟原因， 所证与别欢喜地同。下面呢是第三，梦入住行相地修道位。初住呢是见道位啊，见道方修道，这个大乘跟小乘的道理这个就是一样啊。小乘人啊，那个破见合就是见道，见道方修道呢，那破思合就属于修道。大乘破一品无名为之见道，破了五品无名以后证到法身啊，那叫做真修啊。说见道方修道，修道的位置呢包括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都叫做修道。又叫又见自身在山顶中修习善法，正住实相，神入禅定，见十方佛。善法称性所起的慧行与这个行行啊，就是七颗道品、十波罗蜜、四等、四摄、三昧、总持等一切佛道啊，那个三十七道品同大同小啊，这是大乘的三十七道品。十波罗蜜一般嘛讲漏波罗蜜，到了华严呢就是以十表法，他都讲十啊。波罗蜜人家讲漏波罗蜜，他叫十波罗蜜啊。十界忍金蝉、慧方愿力智，这个十波罗蜜。四等呢，四无量心、四摄嘛，不是耐欲等、三三昧、三种智等一切佛道。实相即是中道，中道是非一非多啊。由于破四十品无名，就有四十番的分证中道啊。你说这个中道，中道本身非一非多啊啊，要就修道来讲呢，那就有破四十品凡无名，这就有四十番的分证中道啊。故名正住，正住实相啊，修习善法正住实相。神入禅定，这个禅定就是首楞严大定啊。不以二相见于如来，故云见十方佛啊。见十方佛就是后心菩萨啊，金刚后心的菩萨入金刚定啊，诸佛现前为之受顶，灌顶为之灌顶受记，故云见十方佛。这个修道位啊，这个修道位呢，一直到什么位置呢？到等角。等角再上呢，那就到了妙角。第四呢是梦入妙角究竟位。那么可见得大乘的圣位啊，将要证到某一个圣位的之前，他都有梦啊，都有梦，都有这个预兆的啊。我们不，我们这想这个梦都梦不到啊啊！诸佛身金舍，白虎相庄严，闻法为人说，常有是好梦。又梦作国王，舍宫殿眷属， 即上庙五欲行义于道场，在菩提树下而处狮子座，求道故其日得诸佛之智，称无上道矣，其而转法轮，为四众说法，经千万亿劫，说无漏妙法，度无量众生，后当入涅槃，入严禁灯灭。这是梦这个妙角，梦这个八相佛啊，八相佛，用这个八相佛呢，借这个八相佛显究竟妙角啊。从须陀洹到辟支佛都有梦，你们看看，须陀洹是出国须陀洹、斯陀洹、阿罗汉、阿罗汉、辟支佛都有梦。那他都破了见那两个烦恼的，都有梦，唯佛不梦，只有佛。这个佛呢，就是指的究竟佛果，五住究竟二死永亡，那是绝对没有梦的啊，大觉朗然，像十五的月亮一样啊，圆圆满满的，没有梦，没有梦，也没有疑，也没有习气，什么都没有了啊。究竟究竟嘛，无住究竟嘛，二世永亡哪里有的梦呢？所以这个金光明经啊，还有这个最胜王经，这个经中说啊，这讲证实地皆显有梦。就是我们这人呢，我们这个人在日用当中有坏事好事啊，他到预先都有个预兆，这个兆呢就是个梦啊。人这个做梦这做梦是个预兆将当实际皆先有梦。这个梦是什么东西呢？梦就是渡头一事与睡眠心所合。这一句渡头一事，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眼睛也不起作用了，眼耳鼻舌身都不起作用了，唯有一个意识，这肚头意识单单肚肚就这个意识离开了眼耳鼻舌身，这个肚头意识，这个肚头意识与什么合呢？与睡眠心所合，进入睡眠这个状态。你看眼睛也看不到了，不起作用了，耳朵也不起作用了，什么鼻子啦舌头啊都不起作用了，身体也不起作用了什么起作用呢？这个意识，就是我们这个第六意识这个第六意识与五成合的时候呢，它就那就不是那个就不都不是肚头意识了它有伴儿。到了梦中呢，没有伴儿，自己单独这个意识的活动与什么活呢？与睡眠心所活。睡眠就是入在这个梦境当中，这个肚头意识那个里向呢，这些人有梦呢，就是幻现，梦中什么境界都有 你看我这个做梦一天到晚呢，什么梦都有啊，我这一生一世没有做过的事儿，他梦中也有的，做过的事儿也有的啊，这叫做幻现三世种种境界。要是所梦的与过去的事情相应，那是什么东西啊？那是习气啊，那是习气的影子啊。所以我们人家说什么叫做生死啊，什么叫做烦恼啊，生死烦恼就是习气啊，无量劫来所造的习气嘛。要是做梦与未来的事相应呢，那就是吉凶先兆啊。这个未来的事情就做梦啊，那个有好梦也有噩梦啊，就是预感未来，这个未来或者是今天，或是明天，或是后天，或是更长时间，都成为未来啊。在预先有这个兆预兆，那这吉凶之先兆。不要讲做梦了，我们白天也跟你做梦一样啊。你说我眼睛跳，这个眼睛跳也有个讲究啊，左眼跳财，右眼跳虎，跳跳户，我这个就蛮灵的，一跳我就晓得事儿就来了。啊，灵得很，也是预兆。今将经王得此，今持经王啊，那么此中呢，就是受持度诵此法华经的啊，得此好梦，未来不虚，这是一个吉兆，就上来从这个相似位、分正位。到究竟位啊，未证之前都有梦，这是向上哎啊，想成佛啊有梦。那你下地狱也有梦的，做了坏事啊，哎也还有梦。第三呢是总结，若后乐世中熟视第一法，世人得大利，如上诸功德。这个安乐恨品啊，从上文中讲是给这个初发心的人，弘法华经的人说，这个方轨就是三轨弘经啊。啊，入如来世，住如来意，作如来座。这个三轨弘经具含十乘观法啊，十乘观法勤料点之，令圆心有在观诸法如实相，这是第一观不思议经。下边呢，上文说的于在家出家即非菩萨人中起大此心，于非菩萨起大悲心，这第二真正发菩提心，就是关于这个誓愿难落恨。身口意三业都有执行有观行，这是第三善巧难心，就是十乘观法之中啊，观一切法空等，这是第四破法片，一不心不分别，是第五是通散，三业还有这个誓愿，即是四念处，身口意即是要是四念处，身处心法，以此圆断二乐。而生二善，成就如意根利脚道，这是第六调是三十七道品，离失恼烂等是第七对治助开，梦中所见的表次位 这个实证观法的第八要是次位啊，而不猝报，心亦不惊。第九表这个能安忍，于法无所喜，第十离法碍啊。就是讲这个实证观法通过四行，就是四难落行啊，十观六周，包括这个十乘观法。要是细论呢，这一行中，身口意事愿每一行中，每一行中都有这个十乘观法，又这个十乘观法为证，四行住之。若是若是并设因果啊，这个底下讲这个上边呢，这个《妙法莲华经》，寂门开权显实，有序有正有柳通，现在是第五啊，这个第。这个第五五品流通讲到现在呢，讲了呢，就是寂门讲了呢，开见显了呢，底下从地涌出品是开寂显本，从这个从地涌出品开始，所以说是解释这个安罗恨品讲了了，底下呢解这个从地涌出品啊，第十五品，什么叫做从地涌出品？实言道尊，鞠躬直奉，如来一面，四方奔涌，故言从地涌出品。这个讲这个从地涌出怎么来的呢？是释迦牟尼佛命招而来，招之来，持命招之而来的就从地涌出我的师宴道尊鞠躬直奉如来一面，四方奔涌，是从地涌出，所以说是从地涌出。其道在师，故其道尊。师有道，故师言。言师师言故命不可违道尊故有命必负，命者一有宝塔品，宝塔品后边说的佛欲以此妙法华经佛主有在，此命由通。那个释迦牟尼佛从这个多宝如来宝塔涌出以后就是劝募弘经，释迦牟尼佛就说了，佛欲以此妙法华经佛主有在，佛主有在就是要需要有人流通此命由通。第二，正有此品之初，他方菩萨请弘扶正扶止之愿此品之初就是从地涌出品，这个弘经功德无量无边呐不但是娑婆世界的诸菩萨发愿流通此法华经，还有他方来的无量无边那个诸大菩萨也在佛前想发愿弘宣流通此法华经，释迦牟尼佛的旨意不是说不要不要不要你们 啊，这个不要你们呢，不要他们红经呢，这意思呢，就是我娑婆世界自然有六万个恒河沙等，就是那个从地涌出的菩萨，啊，那这个别名，啊，这个世界戏坛。释迦牟尼佛三世教化一切众生，利益无边啊，如天上之一月，盈临万水，树能思量啊啊，昭过一世现，红经以一当。这个昭过一世现，昭呢就是召唤，过就是释迦牟尼佛从久远劫成佛以来所教化的诸大菩萨啊。一世现表示，那我现在释迦牟尼佛不是我成佛才几十年呐、啊，从切成入在寂灭道的成道都不远呐、啊，久远成佛了。啊，红经一义达，啊，这释迦牟尼佛的招他这个地下的从地涌出的诸大弟子，啊，故愿从地涌出品，这是叫为人戏坛。虚空沾染，无早无晚，何者至寂而难其本？朝夕是今，破尽智而显远世，故言从地涌出品。那个虚空，那个从地涌出品，漏万恒河沙诸大菩萨住在什么地方啊？他的住在娑婆世界之下，下方世界之上的那个虚空空中，啊，这个空，譬喻什么东西呢？譬如理，理，啊，大乘也有理，小乘也有理。那个小乘儿乘的，他也证这个理，偏证这个理。大乘的所证的呢，是中道实相之理，啊，理就是虚空，虚空譬如理，这个理没有早晚呐、啊，你这个虚空哪有什么早晚呢、啊？啊，你我们这个虚空有早晚没早晚呢？虚空它没有东西，哪有什么早晚呢？如果有个东西，那可以指早晚，啊。比如我们人的这个做事情，哦，太阳出来了早上，太阳落下去了就是晚上，嗯，怎么有个东西啊？一理成事，事有本迹，一切事皆一理而成啊，十法界皆一理而成，就一地所生啊。你比如说虚空没有早没有晚，没有始没有终啊，因为它本身就是虚空，这仅仅乎是个譬喻啊。虚空无为是无所不为啊，啊，一切有为法它都在虚空中显示的。下地狱，那地狱法界不在虚空当中吗？啊，上天堂，天堂也在虚空当中啊，成佛，成佛也在虚空当中。嗯，那个楞严经中讲的啊，角海性成圆，圆成角圆妙，圆明照生所，所立照性王，迷妄有虚空。一空立世界啊，你看这世界再多它都在空中啊，我们这个人间的万事万物都在虚空当中呢，我们这个房子不在虚空当中吗？ 但是这个虚空本身是无相的，嗯，由于一空立世以后，它就有了相了。你比如我们这个房子，盖个大房子，这是个大空；盖个小房子就是小空，啊，都在空中有所建立。说这一离成事，啊，你比如说我们将来我们现在做凡夫，哦，慢慢发心修道，啊，成佛，成佛就有九进了。啊，有九成之佛，有尽成之佛。啊，尽于九，那就属于是，啊，啊，虽然是佛佛道同啊，佛佛道同，你看佛所的道场它也不一样啊。西方叫极乐世界，东方是药师琉璃世界，释迦牟尼佛呢，那就娑婆世界，是就不同了。啊，何至尽寂？一是原本，本寂上迷，况不思议一，故本弟子居下虚空。本弟子时经久虚空，今之实力在今虚空，九空、今空、下空、上空，啊，随着体啊，这空是体是一样的啊。然本弟子原之尽寂，今之弟子犹迷原本，唯破尽寂，照系是今。今弟子因你至请，闻说防破至尽之乐，这叫个对治系谈啊。啊，从地涌出品有四系谈义，这是从最初解释这个《法华经》啊，四义消文，这个因缘要教本际关心。既常少复，久复种至还年之要，故老而若少，既光老而以久柄常住不死之法，故老故少而若老。既常就是寂灭道场，释迦牟尼佛啊，在菩提树下，菩提树下成道的这个寂场啊，寂灭道场，嗯，在这个地方，嗯，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诸法寂灭相不可以宣于方便力故而为比，而为比丘说，那这个寂灭道场。不是亲正寂灭道的这个寂灭道上，寂常少妇啊，少是年少啊，年少怎么年少呢？释迦牟尼佛成道在几年呢？一辈子也不过八十年的啊，三世成道，这八十岁就入涅槃了，也不过五十岁吧，啊，也不过五十年吧，啊，要比释迦牟尼佛最大久远成佛以来，啊，这个少妇是对从地涌出菩萨讲的，一个少妇，一个老儿，啊，这个世间人呐，哪有一个是父亲比儿子年纪轻的，啊，说我这个。儿子二十岁生一个，老子二十岁生一个儿子八十岁，有这个道理没这个道理啊？嗯，他此中呢，就是讲既长少妇，久妇种至还年之要，故老而若少， 这个寂光老儿就是指的从地涌出品啊，所以称为儿，是过去无量劫以前受佛的教化，故称为儿，老儿。一笔常住不死之方，故少儿若老啊。视其要力，贤令得之，故愿从地涌出。这第一细谈。文远是从何所来，以何因缘际，当知四系谈因缘故而涌出也啊。下边呢，上来是第一啊，开记贤本已经，下边是第二啊，就本记两门嘛，大可从这个华华经一开始有两大科，一个是本门，一个是记门。记门已经讲了了，下来呢，向下一区呢，就讲这个本门开进贤远。本门开进贤远，有三大段。第一，从此，是汝等